Last Tango in Bahir 来自于 Sepa 带给我们的 Soulful Jazz。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 Soulful 的 Jazz 的音乐内容了，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灵魂的爵士音乐享受。那不只是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伴随性，而更多的在于爵士音乐本身，它自己就是一种能够有带有自嘲性质的音乐。而刚刚那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Last Tango in Bahir， 就是在巴黎的最后一次 Tango。 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听 To a Fire， 来自于 Black and Brown。 在这样的一段音乐当中，我们仿佛能够走进丛林里面，去感受一下在这树梢与藤蔓之间跳跃的小猴子，还有那些个小鸟儿，他们在森林当中去自由的玩耍的嬉戏的。 Black and Brown 带给我们的 Cool Fire，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Chill Out 以及 Soulful Jazz，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音乐主题了。而上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音乐内容。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的话，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直接回复两个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获得方式。来，继续听下面一首歌，叫做《Samba》，来自于 Don M. Roma。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Gaza 带给我们的 The Spirit of Summer， 在夏日当中的一种激情与热情，而且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在这骄阳当中的一些音乐精神 Soulful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情，你还喜欢吗？来一起戴上耳机，打开音量听下去。 夏天的时候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音乐伴随自己来去开展一下夏日的热情和激情。那今天我们来听到来自于 Gazette 和他的音乐作品的 Spirit of Summer， 能够让我们好像在音乐当中就是畅爽开怀啊，躺在这个冰池的里头，那拿着一瓶汽水，然后呢再吃这点水果，听着这样的小歌，特别的得劲儿。各位周朋友们，周末愉快，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音乐节目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而下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 Sure Pleasure 带给我们的 Spirit， 各种各样的音乐精神能够混杂在一起，是这样的一种融合的质感。而稍后还会来自于 Benoit 带给我们的 Love Themes。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周末的时间当中，我觉得除了有这样的好音乐为陪伴的话呢，除了之外啊，还应该有自己的一些周末时间里面的享受生活的方式才对。那什么样叫做生活呢？生活就是点点滴滴的一种汇集，而生活我们也会认为它是跟工作区别开来的一些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个点滴的集合。而在这样的一个聚合的过程当中，我们用这样的一种音乐带给了自己更加有力量的周末精神，让我们能够听到一些些爱的味道。那如果你爱一件事情，你就应该为它去奋不顾身。如果你爱旅行的话，就应该提前策划一下。如果你爱去参加一些 party 的话，我觉得可以在周末时间好好给自己安排一下。如果在这个夏天有机会的话，我也邀请你能够来一场泳池的派对，对不对？能够感受一把 没有 Lamborghini Just Bikini 这样的泳池派对就好了。下面时间来听听看我们这样的一小时在节目当中的最后的一首单曲，这是来自于 M. Swift featuring Sharon Harris 带给我们的 Fly High，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当然也不要忘记稍后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好音乐节奏不断啊。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coaster. Here comes this.Roller Coaster 云霄飞车这样一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的歌曲呢叫做 Roller Coaster 是云霄飞车也被称为过山车哈、啊。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位流行歌手词曲创作人音乐人叫做 Alisa Red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而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本周的一些欧美音乐当中的 Tropic新歌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主流音乐当中的啊这种海的味道能够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一下在夏天的周末应该这样来过 Superstar 来自于 Beatrice 一起来听一下一会儿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首歌当中的副歌的部分这个 Super Super Superstar 神曲啊洗脑 You look like a superstar I wanna show you things I love about you All the hands are feeling so cool All the things I love about you Share your lips and kiss anytime You're so nice, you make me feel right Even looks and dancing all night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Dancing with your silhouette in the places that we've been. Ooh, trying to find you in the moon. Paris never feels the same when the streets all call your name. Ooh, so I hide in crowded rooms. And I'll follow right down the river with you. Send me the sky to you, to you. Once upon a time we had it all. Somewhere down I'm broken here tonight, and darling, no one else can fix me. Only you, only you.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有些时候榜单并不太重要，但是呢在榜单之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歌手们他们也进行了一种合作，而包括刚刚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由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Cheat Codes featuring 英国的团队 Little Mix 他们演唱的歌曲啊。我觉得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一种英美的合作的歌手，他们的这种合作的源泉是特别值得去玩味一下的，尤其呢是在英国的这样的一种排行榜当中哈，我会发现大多跟美国榜不太一样，所以能够证明其实欧洲的人们跟美洲的人们他们的音乐的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呢？ Only You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Cheat Codes featuring Little Mix。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啦，主流热门单曲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Benny Blanco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 East Side， 在西边啊，能够让我们想起一点点这个西游记的感觉，听听看吧。那您不能够跟随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来跟随来自于 Benny Blanco featuring Halsey and Hallett 他们的音乐，带给我们像西行的一种音乐质感。 When I was youngFell in love, we used to hold hands, man, that was enough、yeah. Then we grew up, started to touch. Used to kiss underneath the light on the back of the bus. I know your daddy didn't like me much, and he didn't believe me when I see you with a wall. Every day, she found a way out of the window to sneak out late. She used to meet me on the east side, in the city with a sun on set. And every day, you know that we ride through the back streets of a blue Corvette.You know I just wanna leave tonight. We can go anywhere we want. Drive down to the coast, jump in the sea. Just take my hand and come with me, yeah. We can do anything if you put a mind to it. Take your whole life and you put a line through it. My love is yours if you're willing to take it. Give me a heart that's ever gonna break it. So come away, start it today. Start a new life together in a different place. We know that love is how all these ideas came to be. So baby, run away with me. 17, and we got a dream. I have a family, a house,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And then suddenly, we're 10-23, and we got pressure for taking our life more seriously. We got a debt in jobs and got bills to pay. Have old friends and now our enemies. And now I'm thinking back to when I was young.

Tú haces que yo me mude pa' Miami. Si sigues moviéndote así, como tú yo nunca había visto una mami. Por eso te quiero pa' mí. Yo te voy a buscar. Dime qué vamos a hacer. Que te quiero dar. Y la noche está perfecta más pa' los dos. La noche está perfecta, más pa' los dos. Yo quiero ser tu cacoroto. Y como tú estás en ese viaje, déjame ser tu piloto. Que quieres conmigo, te lo noto. Que hasta la Biblia en Idosito dice que te busca otro. La lleva a poder con nosotros. Cuando se apague este, prende el otro. Pa' morir por ti me falta poco. Pero siento que resucito cada vez que yo te toco. Y síguete moviendo, que todos te están viendo. Damn, you got me, girl, that body's built like a Bugatti. And if you look, you'll fall in love. She got that ass, she make it clear. She leave you shook, and now you hooked. The way she dance, she gon' make you move to Miami. She gon' make you move to Miami. She gon' make you move. She gon' make you move to Miami. She gon' make you move. Hoy te voy a buscar. Dime qué vamos a hacer. Que te quiero dar. Y la noche está perfecta más pa' los dos. Hoy te voy a buscar. Dime qué vamos a hacer. Que te quiero dar. Y la noche está perfecta más pa' los dos. She gon' make you move to Miami. She move it like a gypsy. Her body got me tipsy. I should take a step back, fall back. This girl got me feeling risky. Ready for the taking, and I got the motivation. 'Cause when you see your dancers, a chance you might not come home from vacation. And if you look, you'll fall in love. She got that ass, she make it clear. She leave you shook, and now you're hooked. The way she dance, she gon' make you move to Miami. She gon' make you move. She gon' make you move to Miami. She gon' make you move. With the wild card. Dime qué vamos a hacer, que te quiero dar. Y la noche está perfecta más pa' los dos. Hoy te voy a buscar. Dime qué vamos a hacer, que te quiero dar. Y la noche está perfecta más pa' los dos. Tú haces que yo me mude pa' Miami. Si sigues moviéndote así, como tú yo nunca había visto una mami. Por eso te quiero pa' mí. She gon' make you move to Miami. 这样一首歌很奇怪，对不对？这是一首来自于 Annie 奎和这个 Pete Boo 他们两位的合作歌曲，叫做 Move to Miami。这也是首全新的单曲啦。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四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728，哎，回复一下0728，马上可以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直播歌单喽。如果你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拉丁音乐的话，那么我觉得今天刚刚的这样一个开场歌曲 Move to Miami， 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但是我想，安利奎他都要搬到迈阿密去了，那还有什么？就是说流行的趋势不可以去一直跟随着安利奎的脚步到迈阿密去感受一把拉丁融合的音乐呢。继续来听下面的歌曲，来自于 Jack Jones featuring Mabel 以及 Rich the Cat 带给我们的 Rain Rain 啊，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值得收藏一下。 If you take me out tonightCan change my mind. Yesterday we were over, but today I'm feeling closer to you. No more late night Ubers, baby. I'm not coming to your house. Are you crazy? You said you were home, but I saw on your story you out till the morning. you don't wanna be my brother, so don't come into my ends. Trust, we all know you've been fucking with another. If you make it out alive 刚刚我们听到歌曲当中会发现了有 Skr Skr 这样的一首这个词啊，最近也算是一个网络流行语了，很多人也是被吴亦凡的带火这样一首词 SKR SKR 啊，来去给自己点点赞。但是其实呢，那天我还特别去搜索一下关于这个 SKR 的一些用法，其实我发现其实这个 SKR 因为我的这个舌头不太好用，他们会说这个是 Skr 啊，我来不了这个大舌音啊，对。然后其实他们很多人会说这个 SKR 是收款人的拼音缩写， SKR 是欧收科万安款人人收款人的拼音缩写。我说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他们说很多时候在这个财会当中会用这个 SKR 当收款人，然后呢去形容一些土豪好吧，我觉得就借此这样一首这样的一个网络流行语呢去给我们的音乐点点赞。刚刚一首歌叫做 Rain Rain 啊，能够在副歌里边听到 Rain Rain 啊，这个可以说是一直单曲循环且洗脑的歌曲。而且有些人还会说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个女歌手的这个 Rain Rain 这样两个词儿把它单独剪出来作为我们的铃声使用呢？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其实 Ling Ling 啊，就是唱出的 Ling Ling 声，我不知道到时候真来电话的话会感觉怎么样，应该会蛮奇怪的吧。OK，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来继续听歌曲，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来自于 Steve Bungers featuring More 带给我们的 You Lovin，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千万不可以走开，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Mangles, mangles, mangles. Told you my secrets, you told me your flaws, like it. So when you listened, I accepted them too. Told me you love me, put my heart on pause. Cause at this place I can't keep fighting for you. So why don't you talk to me, talk to me, say anything.I know once you talk to me, talk to me, we'll be okay. So how the fuck did we get here? Cause I can't recognize us no more. Tell me your love is too lazy. I'm standing knocking outside your door. Hey, your love is, come give me your love is, that's on me.You've got the one something, your loving. Come give me your loving. That's something. You've got the one something that I'm deep in. That's something I believe in. That's something that I'm needing. That's something that I'm wanting. You got it twisted like it's on my fault, darling. Swallow your lies, now I'll speak you the truth. Provide a penny for what I got, darling. I'll be rich as fucking miles from you.All this time you ain't got time for me, time for me. And now you're cause I can't recognize us no more. Tell me your love is too lazy. I'm standing looking outside your door. Hey, your love, come give me your love. Dance on me, you've got the one something. Your love, come give me your love. Dance on me, you've got the one something that I'm deep in. That's something I believe in. That's something that I'm needing. That's something that I'm wanting, yeah. I can't get away from you. I learned this from you. Love's an old scene you choose, babe. Your loving, come give me your loving. Dance on me, you've got the one or something. Your loving, come give me your loving. Dance on me, you've got the one or something. Your loving, come give me your loving. Dance on me, you've got the one or something. Steel Bangles 来自英国的男歌手啊，他呢其实声音还是蛮温暖的，也算是一首非常值得收藏的好歌曲了。Featuring Mo 跟这个 Young Ben， Mo 呢我们很多人都会知道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新锐的而且非常有个性的女歌手，她的声音的质感非常强烈，一听就知道会是她的声音在歌唱着。而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两位的合作，你看今天我们歌曲很多都是合作来的哈，来自于Candy featuring 明带给我们的 Flying Illusion， 这样一首歌曲呢，也依然是能够让我们听到温暖的声音，加上动感的节奏。我们相信你能够在周末当中喜欢这样的一种音乐的选择。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今天的歌单的话呢，很简单啊，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0728，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来听歌吧， Flying Illusion 呢。 Just a flying illusion causing trouble. A flying illusion in a worldof confusion. And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where I stand, where I go, cause it's never ever ever never easy to know. Cause it don't feel no pain to say that I doubt. It don't feel the same to admit the fact. So let's be humble, respectful, simple and unpretentious. Humble, respectful, simple and unpretentious. Humble, respectful, simple and unpretentious. You put this trouble, stumble, trying to stay cautious. Trouble, stumble, trying to stay cautious. Trouble.To know, cause it don't feel no pain to say that I doubt. It don't feel the same to admit the fact. So let's be humble, respectful, simple and unpretentious. Humble, respectful, simple and unpretentious. Humble, respectful, simple and unpretentious. Humble, respectful, simple and unpretentious. It's just a flying illusion causing trouble. 继续两个人的双人 DJ 音乐组合 Tom Fett featuring Raven Deck 我们的全新单曲 All for Love， 而稍后我们还会有另外来自于 Martin Griggs featuring Dua Lipa 带给我们的 Scar to be Lonely， 而之后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期间继续为您送出两个小时的欧美音乐电子舞曲的混音单元，千万不能够走开，因为我还会送出来自我自己的混音作品，先等待各位朋友们去指指点点啊！来，马上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0728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来听这样一首歌 Scared to be lonely， 这里是节奏驾到 Ray the Mix。 It was great at the very start, hands on each other, couldn't stand to be far apart, closer the better, now we're picking fights and slamming doors, magnifying all our flaws, and I wonder why, wonder what for, why we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oh, oh. 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音乐与故事陪你们在一起。 Yes I d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会和您一起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混音的内容，继续带来 Roger Zach 带给我们的 Magic Island 的混音作品系列内容。刚刚我们听到的开场叫做 After You featuring Juliet Lyons。 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Santa Monica Sunset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来自驾一辆皮卡走在这个美国加州的日落大道上面，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从洛杉矶市区到这个美国的西海岸 Santa Monica 海边的一种音乐听感。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音乐， Santa Monica Sunset 以及 Roads 还有 Photographer。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风，微风你刚好。 作品就是来自于 Roger Sapp 带给我们的 Magic Island 这样的一个电音作品的混音内容了。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岛屿叫做魔力之岛，在岛上面的话不只有音乐，还能够有些什么东西，应该有的是不止于你，还有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聚在一起去感受一下音乐时候的一种 party 的一种音乐状态。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他们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包括有 RoseCinema Monica Sunset， 还有像是 Photographer 以及 Color My Eyes。 那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些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也依然来自于 Roger Sapp， 来一起听一下 Ehmo 以及 Gent Causeway。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也欢迎你通过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互动一下。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有一位集书画创作、诗词写作与美术史论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艺术家，他就是张安志。昨天驿道寻真，张安志的艺术人生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用丰富的作品展现了他打通东西壁垒、诗画史三位一体的艺术人生。这次展览分为三个篇章，真中之梦、梦中之真、学人文心，展出了张安志油画、国画、素描、速写、粉画、水彩、书法作品共计139件，展览将持续到8月7号。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今天的会议内容都是这样的一种，来自于 Roger Sack 这样的一位制作人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Magic Island， 一个有魔力的岛屿。那之前呢，我们也听到他们的作品叫做 Follow the Orange Light。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听 Playing with your heart 以及 Nail 还有 Lucida。 那当然了，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来一边听这样的音乐作品，同时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来跟我进行更多的微博互动吧。 OK， 继续听下去电子音乐的混音单元，来自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听到这样的一种音乐作品，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音乐类型慢慢在发生的一些变化，从一开始的这种 progressive 音乐，然后慢慢改变成了 uplifting 风格的这个电子音乐内容。其实呢，每一位 DJ 制作人他们在制作音乐之前可能都会有一个计划，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通过他们这样的一些个音乐作品能够听得出来 DJ 们他们当时在计划的时候的一种音乐语言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是节奏驾到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 Castles in the Sky 天空之城以及 No More Wu Eternity， 来自于 DJ 制作人 Producer Roger Sam by Magic Alan。 FM 97.4 AJ Music Radio Resonat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15:06，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也希望您可以来跟随我们的音乐一起摆动一下你的身姿啊！感谢一下我们网友，在车里面是大开的音量。网友费劲也说了，哇，在 4S 店里面样车的收音机都已经调到了 FM97.4， 感谢你了。但是我不一定能够保证每一位买车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喜爱电子音乐跟舞曲，但是我们虽然说很希望能够让这样的音乐感染大家，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加完美的一种收听状态哈。感谢费劲。当然了，我们的网友呢，这个刘雨琦也在说了，说一边搬家一边听着节目，感觉棒棒的。看他发了一图片，家里居然有两台冰箱，一大一小，还有一个可以折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用的餐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我觉得在搬家时候听这样的音乐真的是蛮带劲儿的吧。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 DJ 音乐制作人 Roger 带给我们的 Magic Island 第八号作品梦幻之岛，魔力之岛，能够让我们通过这样一段音乐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来到了这个西班牙的 Ibiza 岛上面参加一场音乐节，将会是怎样的一种释放的肢体状态。想要来了解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728即可。 18分，正在我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今天的音乐来自于制作人 Roger Sack 在给我们的 Magic Island 的第八号作品了。其实呢，我们的节目的正确打开方式就应该呢，就是一边听着这样的音乐作品，同时还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歌单啊，这样对照着边听边看，就是这样的一种打开方式了。 SKR 一下啊，是不是？那该如何能够获得一下这样一个可爱的歌单呢？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728，这个获得我们本周节目两天内容的每一首歌的直播列表了。顺序都为您排好了，耳边的音乐叫做 Wasted 以及 Castles in the Sky No More War 以及 Intensity， 稍后还能够听到 Fallen Angel Magic Island Remix Edition。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你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hythm 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 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5:35来到今天我们节目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单元当中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在这里我们会听到我们来自于 DJ 制作人 Roger Sa 他的作品 Admirable。 那么一会儿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一段的音乐之后那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的混音制作。而今天呢，要送上混音的 DJ 不是别人，正是我。我要给大家送出一段 Electro House 风格的电子音乐的混音，这是我的 Rhythm X Pro 13号作品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当然我们也会开启点名互动环节，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字样，然后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过来之后，我们将会在5分钟之后开启点名互动。今天我们的开始就是这样的简单而且纯粹。是的，那么现在可以听到音乐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点名环节就准备正式开始了。因为呢，我们要在点名之后来开启今天我的这个 Rhythm Mix Pro 13号作品的放送。 看到了很多听友还有网友们已经都拍过来照片了。我觉得啊，这个都很不容易，大家伙儿都是小手快快的哈。今天呢，要请各位先要原谅我一下，因为这两天这个嗓子有点状况啊，所以呢，这个声音呢没有那么的好听啊，请各位朋友们这个多多的包涵。那来先点名吧，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而看到了我们的第一位来到节目里面的网友，不是别人，他就是叫做乔柏是吗？对，朋友你好，乔柏你好。当然也要欢迎一下正在一边搬家一边听节目的刘雨琦你好，还有过了 Iran 赵大猫进放单位，在家他说一边懒洋洋的听着音乐一边来待着，在家放空挺好的啊。也欢迎一下老傅同学，还有我们的 Runner 210975，还有网友新，还有 Alvin 啊， Alvin 跟我的名字很像。还要来欢迎一下大圣啊，大圣不是齐天大圣那个大圣，要欢迎一下王超还有 Collection， 在一边开着空调充电听着我们的节目很爽，在车里嘛就是一直着着车然后开着空调给手机充电，有点费油啊，这个还是注意要注意一下这个节能减碳才行。来欢迎一下网友哈哈以及西蒙的猫阳光费劲，再来欢迎一下 Coco Dai， 还有我们的这位叫做也无风雨也无晴，那到底什么天气呢？我们要用下面一段音乐告诉大家今天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用音乐给您展现天气。来欢迎一下八爷，他说好久不见你好啊，是啊是啊，很久没有听我们节目了是不是。 OK，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第13号的 Rhythm Mix Pro 作品，来自我自己的 Electro House 风格的电子音乐混音，希望您能够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728即可。当然了，在点名之后，也要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能够加入到听友群里面来，欢迎你热情光临啊！怎么进群呢？很简单啊，在公众号“常先生”当中直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再来欢迎一下网友闹闹小迷。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Soy el fuego que 着节奏加快，我们的音乐也在进行了一些变化。Electro House 风格音乐，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Pro 第13号作品 by Mr. 长，我自己的作品了。刚刚我们听过了，就是来自于 Oak featuring Baska 带给我们的 Fago。那么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 Rhythm is a dancer， 节奏是一个舞者，这样一段音乐作品来自于很多位音乐人他们的合作，通力合作。而之后还有来自于 Brewhead 的给我们的 Droppers， 正在我林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那么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浩浩啊，来到节目当中。OK， 一边听我们的音乐，一边来去感受一下周末下午的行进节奏吧。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今天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再次感谢您热心关注我们本周啊这样周六的时间的节奏驾到节目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给您送出这样4个小时的欧美的一些，包括有爵士音乐，包括有主流的一些个热门单曲，然后再有就是我们不能够错过耳边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了。4个小时您还听得开心吗？我是 Mr. 常常小航，所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继续周末的这样的一种全能听感，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见，拜拜，周末愉快。 Listening to Resonix 节奏驾到。